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经典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是云奇。一份报告显示，2018年夏季，北京、上海、深圳的平均薪酬超过9000元，占据榜单前三位。教育部批准终止234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，名单已在教育部门户网站公布。亚历山大港一家博物馆发现了数百件古陶器，埃及文物部称这些陶器极有可能是在二战期间被藏在那里的。智利最大的通讯公司与爱立信公司近日在智利共同进行了 5G 技术测试，创南美最高测试记录。2018年，北京大兴区已拆除违法建设1183.4万平方米，新建提升便民商业网点41个，今年将新增便民网点135个。2018年8月8号，复兴号将在京津城际铁路实现时速350公里运行。2019年，超长版的17辆编组复兴号将投入京沪高铁运营。由黄渤自导自演，王宝强、舒淇、张艺兴等演员联袂主演的电影《一出好戏》将于8月10号全国上映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再遇见

经典九六九，经典随身听，我是英琪。来自范玮琪、杨丞琳的一首合唱歌曲《有你真好》，这是电视剧《爱情白皮书》里的歌曲。还记得那年是学生时代，美好青春期的我们在凤凰台看到了这个电视剧。现在看什么好像也不会有当时的那种单纯激动的心情了吧？总觉得那个时候的偶像剧才是最好看的，像是《爱情魔法师》啊，《恶魔在身边》《爱就宅一起》，这些都是一大部分九零后的青春回忆吧。 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，我感觉我变了，哦，谁让我变了？原本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，却被你解开了，简单的解开了。你走过来，带着和别人不同的对白，你甚至不我知道你对我有多好，慢慢的这份爱悄悄的住下来，深深的在心里没人看得出来，安静的但却一直都在，是你默默的爱。慢慢的这份爱已经变成依赖，浅浅的笑容里却让我充满期待，不用说我就能够明白有你默默的

静承受，安静忍受，安静看你走。你说我何时可当朋友，你说我总是会听你说，你说别太难过，保持联络，有空的时候把疼爱都给你，把疼痛都给我，最痛是当时微笑送你走，听到你转身后眼泪也不敢流，只怕你偶然还会回过头。把疼爱都给你，把疼痛都给我，放开手是我最后的。 集团曾披露过董事长王健林行程表，凌晨四点就已经起床，24小时内在两个国家穿梭，3个城市飞行6000公里。像这样忙碌的生活不过是他平凡而又普通的一天。本以为在坐飞机能好好休息吧，王健林也在开会研讨项目，根本不会放过每一个间隙。今天久了找我是英奇，是啊，从来都没有一个人能够轻轻松松的成功，他们走到今天不知道熬了多少夜，受过多少苦难，才能换取今日的唾手可得。 浩瀚星海中坚持一种梦，你手中的温暖我好想触摸。 茫茫人海中我与谁相逢，你眼中的温柔是否一切都为我。 为了遇见你， 为了遇见你， 我珍惜自己，我穿越风和雨是为交出我的心，直到遇见你，我相信了命运，这未来值得去努力。海中

紧紧把我抱紧，让我的泪和雨水一样冰。亲的你，不再怀念过去，让我的情也从此